係會有一個每一年係嘛，甚至乎每一笪土地喺邊係一個比較清晰，一個比較去detail 少嘅計劃。咁你有咗呢個計劃之後咧，咁你就可以每一次翻上去 review， 喂，你究竟邊一笪土地邊一個 project 係咪呢個時候慢咗？慢咗係咩原因？咩原因究竟係邊個部門係會有關係？然後就係喺嗰個小組去統一去解決埋呢啲問題。咁如果可以做到呢兩樣嘢咧，咁其實對於嗰、那個土地供應或者房屋供應加快咧，相信係會有幫助咯。 好啊，葉文琪，先我諗佢哋頭先提咗兩個重點咧，其實大家嘅期望嚟嘅。但係先講翻咧，就係問責嘅問題。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啦，而家我哋就做地建屋，甚至乎你做基建，其實咧其實牽涉唔同部門嘅問題，就係話咧，我哋去到一個問責嘅階段咧，死啦，邊個部門係個主體責任呢？咁其實咧就你話賣地咁，梗係話地政署啦。咁地政署就亦都話係環保署有好多意見咯，未解決，甚至乎佢未路政署亦都未條路咧，未曾有具體嘅設計去交到出嚟。咁其實咧好多呢啲位置啦，以往我哋面對嘅都係一啲大家可以共同問責，但係變咗就係好難問責。咁其實嚟緊，你估計我哋喺呢個小組裏面，既然話係一個統籌啦，係主體亦都協調啦、推動啦，其實點樣可以令到呢個主體責任更加係具體清晰化呢？就會唔會係有唔同嘅項目嗱，都可以會應該係適當地揾到唔同嘅部門作為嗰類型嘅項目嘅主體推動者呢？咁就容易去推動到一件事之後，先至有啲問責。你會唔會？你點睇咧？ 同意啊，特別係譬如或者調翻轉頭睇啦，其實即係好多嘅土地項目，其實最主要點解做唔到或者個慢嘅原因，就係個交通或者其他個基建係配套唔到啊。咁即係以前有個講法，就係一個笑話，就係喂你發展局就話因為運房局就話你發展局俾唔到地佢所以就起唔到公營房屋。咁跟住發展局就話喂，你運房局根本上你都起唔到啲鐵路，起唔到啲道路，我咪做唔到地咯。咁所以希望有咗呢一個小組之後，其實就可以解決到即係以上嘅情況啦。就係你可以去集中咁樣去定咗一個主事嘅部門啊，譬如不同嘅項目會有一個不同嘅主事部門去到統一負責，咁就令到一個即係問責嗰個清晰程度係可以提高咯。 不过叶文琪，你讲到问责呢个问题呢，又会唔会是有机会变咗系天平嘅另一边呢？当然即系如果某个嘅部门佢可能系基于一啲即系其他嘅因素咁佢未能够如期交地，咁要即系问下佢哋点解啦。但系有阵时呢，可能系基于譬如个工程开展咗，先至发觉咦？地下有啲問題出現，即係唔係真係咁能夠如期推展？又或者係譬如就係、是有一啲嘅部門，其實佢可能真係有佢嘅專業嘅考慮嘅。譬如你頭先講到環保署或者係環境局咁樣，咁佢哋譬如對於環境啊、生態咁樣啊，真係有佢嘅專業考慮。即係可能係發展局好想要嗰塊地啊，但係佢哋基於一啲即係環境嘅生態嘅考慮咧，佢哋覺得其實塊地真係未必可以咁樣俾到你，或者未必咁快俾到你嘅噃，咁所以如果当我哋话要去问责嘅时候，又会唔会系将个天平确咗去另一边？就系、是、我哋可能系做地之余，但系就疏忽咗好多我哋都可能要兼顾嘅一啲系生态啊，或者系地区嘅一啲嘅细节咧。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呢个问责系要适当甚至乎系即系除咗适当之余，系要清晰嘅。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到一啲係即係我叫做不可抗力嘅因素啦，即係譬如你開咗個地盤之後先至發覺可能個地質唔同咗，或者其他嘅情況影響。咁呢個當然係喺就算喺個問責制度底下只要你係有適當嘅解釋即係其實都係可以去解決。咁但係我覺得嗰、那個主體思想咧，就係、是並不能夠每一個部門好似以前咁，只係顧自己專業嘅工作，即係而係每一個部門。除了看他专业范畴之外呢，都要有一个考虑，就是说哦，其实现在我们整个政府或者整个社会都是希望将那个土地房屋的供应去加快或者去增多。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的所谓考虑呢，其实是要在每一个部门上面都是要去加埋下去咯。 是啊，叶文琪啊，我有留意到呢，就其实特首啦，咁同埋我哋嘅司长啦，其实都有讲过嘅。 在这个小组里面一个重要就是定期公布十年里面的用地预测。那这个似乎一个我想我们一般在业界好市民都想 最想知道的信息，就是几时有地，有几多地，还有地的性质是什么。那其实呢你觉得怎样可以令到这个用地预测真的可以除了是讲一个名单之外，令到是可以有个我们监察力执行力在这里呢？咁啊，同埋呢個用地嘅細節，其實應該適當地，你覺得要公布幾多細節出嚟俾大家去睇，係會真係令到呢個嘅小組係可以發揮到效用呢？ 我覺得其實你最低限度咧，其實你一定係要公布每一年係嘛，每一年有幾多嘅土地，每一塊土地嘅大細，每一塊土地其實個位置喺邊，佢一個土地嘅用途。咁呢一即係你要起碼公布到。呢一個程度嘅細節咧，其實我哋無論係市場或者我哋做致富，第一有個透明度，第二就可以去監察，即係你因為其實你做到個監察咧，其實你先至倒翻轉頭逼到係嘛政府佢嗰個嘅即係動作係可以快啲，嗰個嘅執行力係可以加強，所以我覺得嗰個細節嘅程度咧，其實好緊要。即係如果你淨係做到喂，我哋係講每年有幾多個單位。咁就完啦。咁我呢個絕對我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係唔收貨，即係我覺得一定係要去到究竟你啲地喺邊每一笪地嘅大細，咁呢個先至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足夠嘅一個披露咯。 明白。咁其實如果係咁講咧，除咗地啦，其實基建發展亦都好重要，先推動到土地發展啦。咁其實喺你會覺得咧，其實呢個小組喺基建發展嘅嗰個協調，係咪都係一個重要嘅一環咧？咁佢同點樣同個經濟發展又扯上關係，又係咪可以喺呢個小組度兼顧到咧？ 我覺得係絕對重要嘅，即係個基建發展，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到啦，其實好多特別新界用地啦，佢點解我哋成日話發展得咁慢，或者甚至乎好多地嗰個地積率都咁低，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嗰啲交通或者其他一個配套佢並不足夠，佢唔能夠承托啊嘛。咁所以即係我見到佢呢個小組其實佢。其中一個嘅即係嗰個職權範圍啊，都係包埋話係要去持續落實呢一個基建先行同埋創造容量嘅呢個發展方針。咁我見到其實喺嗰、那個即係嗰個成員名單入面，即係除咗我哋一般我哋發展局啊或者係房屋局之外，其實你都見到譬如運輸及物流局啊，亦都係喺入面。咁我相信整個即係交通嘅發展。基建的发展其实都是会是在这个小组那个的职权范围之内咯。 叶文琪，你刚才都讲到即是你期望呢个未来那十年供应的火工发展的土地能够有足够的透明度。但是是不是都应该要考虑就是如果有阵时即是太多资料太早给了出去的时候又可能会导致到市场上面有一些的动作甚至是可能令到即是某一些的人士的利益可能得到倾斜呢？ 咁當然其實如果你從嗰、那個即係市場運作嚟講咧，其實當然資訊越多其實越好嘅，因為第一你個土地供應你係要有一個持續性啦，第二就係你有個能見度，咁你令到即係無論係市場唔同嘅人士去做決定咧，其實嗰、那個即係你有多啲資訊，其實就容易啲去做決定。咁呢個對於整個市場或者係個經濟發展咧，其實我覺得係反而係有利。即未必是有害咯。 我都觉得是的，其实资讯多啲咧，其实就尤其是私人市场，咁变咗大家咧有个计划啦，同埋一个有开放啲嘅市场咧，大家可以竞争。不过问题就系话，我哋如果呢啲信息咧系我哋咁讲啊，准确度有限咧，咁咧就会唔会有一个大家会担心啦？即系你好似乎有啲承诺咧，就第时似乎就系落实唔到。咁其实喺呢个位啊，你觉得今届嘅政府要有几大嘅勇气去挑战呢样嘢咧？ 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咧，佢一定要系即系公布得越仔细越好，因为即系我喺我哋自雇角度，或者我相信喺私人市场角度都系啦，即系你都希望政府佢系。有一個問責精神嘅，咁因為如果你嗰啲你嗰啲供應嘅即係供應嘅program， 你係唔夠仔細咧，咁根本上我都唔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咧，因为较早前有坏车阻路，而家来回方向嘅交通都比较繁忙。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嘅车龙排到过咗濠涌。就喺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咧，较早前有坏车，而家来回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过咗濠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咁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少少，龙尾近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坚尼地道，而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村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就排到近龙一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系郑子诚啊。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入边饰演成叔，佢系一个做事认真嘅人，但呢点同我有啲似。佢用心守护住呢一个特别嘅失物认领处。25个感人故事，约定大家收听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由7月9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约定大家收听。 大海风浪突如其来，不少生命葬身其中， 但是有一班默默无闻的救人英雄，在波涛汹涌之中拯救无数珍贵的生命， 展现海上救援力量，讲述救援人员的工作和生活。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碧海红心》， 陈思诚、张国强、袁泉、领衔主演。 7月10号11:09，《碧海红心》隆重首播。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872311嘅。嗱，何巨业，头先有讲咧，寻日有四个嘅工作小组成立啦，咁当中两个都系同房屋土地系相关嘅。咁啊，其实除咗头先我哋讨论咗嘅系关于土地供应嘅嗰个嘅小组之外啦，另外一个咧，我谂普罗市民咧可能会更加关注去点样交到功课咧，就系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嗱，呢个咧就讲到明啦，就系处理公营房屋嘅问题嘅。咁就由副司长啦，黄伟纶咧担任主席嘅，成员咧就包括咗四个局长啦、四个常秘啦，同埋咧系九个处长嘅。嗱，咁佢个职权范围包括啲乜嘢咧？ 嗱，呢個好似係相當之具體啦，就係包括咗咧，係監察預留用嚟做公營房屋項目嘅用地係咪可以準時交付啦，監察個別嘅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嘅進展啦，同埋探討咧各項可以加快建造同埋入伙嘅措施啦，同埋就係要制定同埋不時去更新咧十年公營房屋嘅新供應嘅預測，去俾公眾知道嘅。仲有就係咧要考慮同埋解決咧各个主要影响咧准时完成公营房屋项目嘅跨政策局或者系跨部门嘅问题啦，另外亦都要探讨同埋制定措施啦，去增加公营房屋嘅供应嘅。而特首咧就要求佢哋咧喺一百日之内咧就要即系交到一啲嘅初步啊可以加快兴建公营房屋嘅工作建议出嚟噶咯噃，同埋就系佢哋下个星期初咧，下个星期啊就会首次开会添啊。 哇！呢、這個都好大挑戰喎、啊，因為就一百日啊嘛，百日就要有新嘢啦。咁同埋 三個零月啦。 其實坦白講，可能咧佢係聚焦啲嘅，因為其實你佢差唔多聚焦緊都係擺翻落房屋局嗰個層面啦，公營房屋嗰、那個。咁、就聚焦住公營房屋。咁其實咧，你可以去到啲技術性嘅嘢，可以係佢可以管得深啲。我相信變咗即係佢可以聚焦啲。咁但係我覺得都有面對唔少嘅挑戰，因為咧其實正如副司长都提过噶啦，其实问题就系有啲短分，而家嘅公营房屋其实分短期、长期，咁咧就而家咧短期其实都有限噶啦，总体就十年咧就有30万松啲个，咁其实系佢觉得系一定达标嘅，但问题就系短期点样做得到再提速咧？除咗你喺个建造方法，你话可以缩得1个月、1个月、2个月、2个月之外，其实另一个症结就系、是。个土地供应啊嘛，如果土地供应你冇办法提速交到出嚟咧，其实头嗰五年你都系差唔多起完就冇咁滞噶咯，可能块地咁其实或者系都追唔到，追唔到个所谓提速建造嘅提速，你但系土地供应嘅提速追唔到咧，咁其实呢个系一个最大嘅瓶颈嚟嘅，似乎咁呢个另外咧就系点样去排队上楼，其实我谂公众咧都系好针对轮候公屋个时间作为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咁呢个指标容唔容易去再突破咧？其实就仲有整体个人口政策，其实都可能影响紧呢个整个指标嘅。 因为呢其实政府一早都讲咗㗎喇，未来五年呢公营房屋嘅供应呢係比较紧张㗎。呢个其实亦都系同即係搵到嘅土地相关啦。咁所以头先所讲到就係呢个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呢嘅职权范围呢摆喺第一项呢就係要监察啦预留嚟做公营房屋项目嘅用地呢係咪可以准时交付。咁但係亦都正如头先阿浩嘅嘢咁讲啦，除咗准时交付之外呢，可能更加重要就係点样去找到多啲地啊！咁呢个就可能系靠咧前一个嘅，即系嗰个叫做土地及房屋供应咧统筹组咧，佢哋去到处理噶咯。嗱，但系问题就系、是、你头先讲，譬如系咪即系佢百日之内要交功课啊？但系佢应该定啲咩嘅指标咧？你特别提到就系公屋嘅轮候上楼时间。嗱，而家咧就系、是、平均轮候时间就系6.1年啦。咁早前啊，特首李家超咧，佢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都话即系。希望即系吓呢条龙就唔好再即系个目标就唔好再加长啦咁样。咁但系问题就系、是、用啲咩嘅方法可以令到呢条龙唔再加长咧？咁同埋讲紧唔再加长系讲紧，譬如边段时间之内即系唔好再加长咧？因为我谂大家都记得咧，都解释过几次咧，即系6.1年咧，其实系真系计紧一个平均嘅轮候时间嚟嘅咁样。咁亦都具体而言咧，就系、是、因人唔同嘅情况咧，系有啲差别嘅。咁但系，譬如我哋应该点样定？成日话定一个 KPI， 用啲咩方法去到定咧？ 系 啊，咁呢个可能系一个问题。 冇错啊，其实你而家就我哋有唔同背景嘅，所以轮候人士啊嘛。如果你针对啲唔系单身嘅年轻人，其实你针对一啲某一个标准型嘅或者系背景嘅一啲家庭，作为一个指标，又会唔会令到我哋更加系聚焦啲睇到？而家嗰個公營房屋嗰個供應嘅效率咧，編排嘅效率咧，嗱呢啲我哋可能真係往後有好多空間去討論嘅。咁以往嗰一個指標咧，令到大家好似成啲數字變嚟變去，但係咧唔係好觸摸到。有人話一次兩次揀樓，咁啊點計咧？ 嗱，电话号码1872311877231，你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全港关注㓥房平台成员赖建国啊，赖建国你好， 你好。 嗱，我哋头先都讲咗呢个即系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咧嘅范围，咁啊，八日之内咧，佢哋就要交到一啲嘅功课出嚟噶啦，咁样。咁你哋又觉得即系呢一个嘅工作组嘅成立系咪可以有助去增加到即系公营房屋个供应，同埋达到一个提速提量嘅效果咧？ 嗱，我哋其实咧好奇怪咧，即系点解佢又要搞啲工作组啦？即系因为嗱，我哋已经由过往你以前运输房屋局咁样，咁啊一个局长要负责运输同埋房屋嗰两份嘢咧，就好多嘢，咁所以佢哋就未必处理到咁多啦。咁所以咧就而家今届政府咧就会当净系得个房屋局啦咁样。咁已经有个房屋局嘅局长就应该睇晒所有嘢噶啦咁样。咁而家我哋仲有一个工作组咁样，咁你咪令到多嘢会架床点？即系如果你想啲嘢快嘅话咧，其实咪要。仲咁多嘢，即係咁多層嘅人喺裏面去令到嗰個決定會唔會仲慢咗呢？因為嗱，你個行動工作組，譬如我哋望落佢都一大堆同一大堆，即係局長啊、副啊、秘書長啊、處長喺度啦，咁樣或者處長喺度啦，咁樣，咁會唔會令到嗰樣嘢更加慢呢？咁樣，咁你阿局長 suppose 應該統籌曬所有嘢㗎啦嘛，咁你仲搞咁多嘢落去，會唔會就嗰樣嘢更加慢呢？所以我哋有啲擔心就係、是，即係仲搞咁多組出嚟嘅時候，其實會唔會係快咗定還是調翻轉係慢咗咧？咁樣。 嗱，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呢个工作组嘅组成咧，佢除咗系包括咗你头先提到嘅即系而家就变咗做叫运输及物流局啦，咁同埋房屋局啦、发展局啦，其实佢都包括咗即系唔同嘅部门嘅，由局政策嘅层面到执行嘅处嘅首长咧，都喺度。咁呢个会唔会都可以系协助到一个嘅沟通协调，令到一啲我哋譬如成日讲哇，点解嗰个嘅公营房屋未入到火，就好似即系之前所讲嘅一啲嘅问题啦，就系譬如条路未起好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巴士嘅路线。未得啦，咁 污水处理系统又未有啦，咁样 系啦，咁但系如果当佢有咁多个嘅部门同埋政策局喺度嘅时候，系咪可以解决到呢啲问题咧？ 咁我就问翻转头啦，咁以前其实点做嘅咧？咁样即系你问我，我个关心就是、啊，咁以前其实阿陈凡嘅时候系点咧？佢冇呢个组噶啦，应该咁佢以前啲公屋点起嘅咧？系咪完全起唔到？系咪因为冇咗呢班人坐低一齐倾一次，咁所以就搞唔掂咧？咁啊， 我呢个我谂 我唔反对起即系啲组，但系我系有呢个担心，即系如果嗰样嘢系快嘅，咁梗系冇所谓啦。但系你要夹咁多人开会咧，可能夹得嚟又要一段时间啦，咁样咁阿何生会先 啊？唔紧要啊，因为我都头先提出个问题啊嘛，我就即系向下一啲嘅睇法啫，因为其实咧以往就算公营房屋都好啦，其实佢都要有块地先起得楼嘅。咁包括你有填海造地咧，或者系一个做呢个开山做平整先至做得地，或甚至乎开条路。咁以往其实佢哋部门我理解咧都要靠佢哋横跨几人哋嘅局去协调一啲嘅工程嘅。咁所以咧真系内部都出现系好多嘅困难，即系同私人起楼咧都可能面对有啲类似嘅情况。咁所以今次做呢个小组系咪有一个整體推動的功能呢？咁似乎如果是做得到，有從以往的經驗呢，我直接個人的理解呢，應該是幫到手的。不過是不是真的要具體怎麼做得到它，大家不配合呢？咁呢個先可能就是個症狀。 嗱，不過賴建國，其實呢特首都是要求呢個工作組呢在政府上任百日之內就要提交工作建議㗎喇。咁你又期望即係佢哋嘅工作建議應該要提啲乜嘢出嚟呢？譬如就係頭先我哋所討論到嘅公屋嘅輪候時間嗰、那個嘅上樓嘅時間表，係唔係應該都要定返一啲嘅指標擺落去呢？又或者而家讲紧啊，无论系劏房或者系而家讲紧，譬如过渡屋嘅策略啊、供应啊等等，系咪应该呢啲嘅嘢都应该要摆落去成立翻一个指标咧？ 我觉得如果即系特首今期特首好想讲呢个 KPI， 其实咁我觉得呢啲更加系需要摆落去啦。即系如果 KPI 可能唔系话6.1年唔加咁样。咁呢個我就覺得即係太鬆啦，咁樣即係咁，而係你應該直頭翻轉頭就係、是、3年上樓呢個目標，喺幾耐會出現？嗱，當然我哋梗係希望喺你未來5年出現到啦，咁樣咁，然後就睇到每一年係咪減少，即係 6.1 路褪緊落去嗰、那個即係3年嗰度啦。呢、這個第一，第二嘅話咧，其實可能係個即係數目係幾多啦？即係頭先阿湯講嘅數字，因為而家每年年尾咁，政府都會數一次，大概住喺不適切居所裏邊嗰啲嘅數字有幾多人啦，咁樣咁。 嗰度，我覺得嗰個數未到時會而家一路其實一路過去嗰五年都一路升緊嘅，其實嗰度會唔會下跌咧？咁樣咁嗰個我亦都係覺得嗰個比較清楚嘅一啲嘅指標咧，令到嗰個嘅即係通貨情況咧係改善嘅。嗱，當然啦，我亦都好擔心咧，就係另一個狀況咧，就係嗰啲數字嘅嗰啲即係點計咧？其實呢個都係重要嘅，因為好多時候都唔係一次咧，就政府突然間調一調啲 parameter 咧，咁咧就可以少咗咁樣，但其實可能係你調咗嗰、那個即係計算嗰個準則啫，咁樣就令到嗰個數字就少咗，就唔好做呢啲功夫啦。咁你真係直接話俾佢聽，嗱，我哋今年少咗幾多個咁樣，或者少咗幾多人咁樣，咁我覺得咁樣係會令到即係住喺劏房嘅即係街坊咧，其實有啲嘅盼望啦，即係都知道大概等點等幾耐，等幾耐先到啊嗰啲咁咯。 嗯，其实而家咧，你头先就一开始都觉得即系而家成立多一个工作组，会唔会反而可能会有机会即系拖慢咗个效率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夹埋啊，之前有一个叫土地统筹组咧，叫土地及房屋供应统筹组咧，一齐去睇嘅时候，这个你觉得对于整体啊去揾土地提高公营房屋嘅供应，又会唔会有一个比较即系一啲嘅好嘅即系发展咧，你自己点睇咧？ 我估同一个道理就真系谂紧就系其实嗰系帮咗手定还是另外一个阻碍嚟嘅？即系当我哋要开一啲咁多嘅即系组嘅时候，咁定还是其实系咪其实你被土地及房屋供应咁样？咁如果我哋嚟紧系解决基层房屋为即系主导嘅时候，其实成个方向系咪即系嗰边？因为你有啲局长，我头先睇紧个名单嘅时候，其实啲局长已经系cover 咗两边噶啦嘛。咁你其实系咪已经可以喺嗰边已经土地？如果我哋将呢个解决劏房系一个即系 top priority 嘅时候，其实系咪应该将所有嘢其实就朝向住嗰边去谂？即系佢嗰边倾咗，就唔使再呢边倾，因为你都系嗰班人嚟嘅啫。咁样，咁你又要花咁多时间开咁多会嘅时候，其实嗰个系咪会慢咗条数咧？即系令到所有嘢拖慢咗咧？因为你又倾几俾别人一齐倾咁样，但系都系倾紧嗰样嘢咁样。咁呢个我哋即系真系唔想喺嗰个架构里边，即系再架床叠屋，令到嗰样嘢慢咗。即系如果能夠促進咗快，梗係好啦嚇，即係咁樣。咁呢個我哋最即係擔心係慢咗嘅情況咯。 好，唔該曬你賴建國傾到呢一度啊， okay. 麻煩曬賴，唔該曬嚇。賴建國咧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嘅成員嚟嘅，1872311何巨業有位聽眾陳女士喺度啊，陳女士你好。 陳女士。 系、hey, 你好啊， 陳女士， 好多謝俾我發表下我嗰個意見啊。 你好。 係啊，我本身咧，我係過咗60歲嘅。我輪公屋一人，我係排咗4年多少少，咁而家咧就派咗俾我去屯門，但係我本身係大埔住咗30年，我得一個女又係住大埔。其實當佢一派到俾我去屯門嗰陣時咧，我嗰7日之內咧，我係晚晚都失眠，我喺度諗緊我要唔要好咧？我唔要，我又住緊劏房，我要捱貴租。其次呢就是说最主要就是那个居住环境是极之差的。所以我现在很期望呢就是现在我们的新班子呢希望他们真的想一下一些方法 是 怎么可以配套到给我们。真不用我们跨区咯。 好。 同埋其实很多方法的，因为之前还有那个说给我们可以跟一啲人去調㗎嘛，因為我睇返新聞啲歷史呢，就係原來佢喺唔知幾多年前就取消咗呢個計劃。即係譬如有一個而家新聞都講啦，有一個港巴佢住開屯門，佢又派咗去皇后山村，佢好唔想要，但係冇辦法去租緊屋，佢都要接受。咁好似呢啲嘛 case， 可唔可以我哋可以住即係大家調轉間屋囉。 好，清晰，多谢晒啊陈女士嘅意见。我諗啊何桂业即係对于陈女士即係普罗市民呢，佢哋除咗关注到底佢轮候咗几耐可以上到楼呢，另外一个可能就係一啲嘅个别嘅细项啊，点样可以照顾到个人嘅需要。 係啊，我都理解嘅，尤其是有小朋友譬如读开书或者佢自己嘅工作都喺周边一个区域，佢系几唔習慣嘅，我都理解。咁啊，得头先阿陈女士讲啊，可以互调啊。可唔可以再自我再調配咧？咁呢啲其實技術上係咪做到咧？可能真係值得 往后去谂啦。不过有阵时如果个个都调咧，你又几难处理喺想话上楼为一个目标嘅，因为变咗你中间个过程咧系会可能阻慢咗。不过细节咧，我哋希望慢慢进步。 嗱，另外咧喺寻日嘅答问会上面啦，特首李家超咧亦都话会设立一个咧有国家情怀同埋国际大局观嘅特首政策组啊。大家都会记得咧，以前就有个中央政策组啦，除咗佢自己本身嘅全职顾问之外咧，另外亦都系邀请咗即系社会各界好广泛嘅人士咧做非全职顾问嘅，咁就每两个礼拜咧开一次会，即系讨论咧各项嘅政策嘅事宜嘅。咁啊，跟住后屘咧就喺上届政府咧就冇咗呢个中央政策组，但系就设立咗一个叫创新办啊咁样。咁而家咧特首就话即系会成立翻一个叫做特首政策组啦。咁究竟大家会期望啊呢个政策组同以往嘅中央政策组起嘅角色有啲咩唔同咧？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啊，就系立法会议员李浩然啊，李浩然你好， 燕平你好， 各位李浩然你好。 李浩然啊，系嗱，睇寻日特首嘅形容咧，佢就话要设立一个有国家情怀同埋国际大局观嘅特首政策组，系属于一个宏观嘅政策决策单位。似乎如果咁样听落去，系咪以前同我哋即系嗰个中央政策组，即系讲一啲譬如香港具体政策嘅运作，会有啲唔同咧？ 我谂孤物论第一就系、是、无论系个名系点样啦。第二咧就係佢係咪即係好似中央政策個組咁樣咧嘅做法咧？咁我諗先唔去討論呢個問題，就係、是、我諗其實咧喺好多嘅政府啦，甚至係喺商界一啲好大型嘅跨國企業咧，其實佢都有一個即係專門即係研究自己嗰個地方或者機構佢一個長遠戰略發展嘅一啲嘅部門嘅。咁我諗佢個特點咧，其實係即係放落嚟香港去睇咧，第一就係需要可能係更加係跨部門嘅一個協作，因為我諗我哋而家每一個部門咧，政府裏面咧嘅每一個部門自己咧都有一啲同自己部門嘅政策範疇相關嘅一啲研究嘅。咁但係如果做一啲嘅更加跨部門或者更加大，可能更加係所謂 theme based， 即係主題性嘅話咧，其實就一定會涉及到跨部門嘅嗰個需要。第二咧就係、是、因為政策局裏面咧好多時咧都係睇翻自己具體政策，所以個時間睇嘅維度咧都係會比較短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哋更加需要可能係更加長期嘅長線嘅去睇。即係舉一個例子就話啊，而家我哋嗰個科技進步得好快，但係科技進步得咁快咧。的而且確係喺度好快速咁改變緊成個經濟嘅生態同埋形式嘅，咁而裏邊咧就會可能影響到無論係個經濟環境啦、競爭力啦，因為係甚至係就業嘅機會咧，其實都有好大幅嘅改變。咁我諗呢啲咧就應該係即係呢兩個維度應該係一個新嘅即係呢個研究機構咧，佢更加着重嘅地方咯。 啊，呢個明白㗎，李浩然，其實就即係聚焦討論一啲嘅特殊性嘅問題啦。咁其實我突然間諗到咧，因為其實特首亦都講過有四個工作組嘛。咁譬如頭先我哋都提到過嘅土地及房屋供應或者公營房屋行動小組，其實呢兩個組咧好聚焦嘅。咁其實如果呢啲嘅議題，是咪即系冇即系唔系太适合摆翻喺特首嗰个政策组里边咧？因为其实已经有另一个政策，有呢个小组系具体处理紧。如果喺佢另外一个政策组里边又讨论相同嘅问题，会唔会有即系嗱？第一意见不同，隔床叠屋之余咧，亦都令到佢嘅工作嘅时间少咗咧？ 我同意你讲嘅，即系唔应该系再重疊嘅，如果唔係真係會架床疊屋，即係浪費資源。咁我自己會睇咧，正如啱啱所講兩個維度咧，因為我自己都研究過好多唔同國家地方咧，佢哋好多呢一類嘅即係所謂戰略發展嘅研究嘅機構啦。咁當中咧，我自己會比較欣賞就係新加坡同埋英國咧，其實做得比較好。咁我舉一個例子係英國，其實喺好耐之前咧，就大概係已經係七年前咧，就發布過一個研究報告。佢研究乜嘢咧？就話，究竟而家嘅科技進步會對嗰個未來經濟生態帶嚟啲乜嘢影響？而呢個經濟生態嘅變化又會帶嚟喺教育上面咧，即係需要我哋點樣去配合咧？咁咁個報告好有意思，佢就話啊，因為科技進步，咁所以咧，第時咧好多中型嘅企業咧就會消失或者萎縮，取之而代咧就係、是。大型嘅跨國企業會好多，同埋好多微小企，即係可能四個人或者以下嘅公司會出現。咁樣對教育咧，其實對年輕人或者對下一代佢哋嘅能力嘅需求就轉變㗎咯。佢唔再純粹係嗰個知識或者個 know how 為主體，而可能更加多佢自己個為企業家精神啊。 佢自己個溝通能力啊，都會變得更加重要。咁我諗呢啲咧，先至係即係呢個研究室應該去睇多啲嘅嘢咯。 好啊，李浩然，時間所限，暫時同你傾到呢度，有機會再傾過。咁啊，李浩然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嘅，跟住我哋聽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慢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理好，交通仍然是繁忙，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至于较早前在西贡公路近住北围的坏车拖走了，封路重开，现在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段的交通比较繁忙，慢车龙尾去到康湖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日元 135.94， 瑞士法郎 0.972， 加元 1.298， 人民币 6.702， 英镑对美元 1.201， 欧元对美元 1.021， 澳元对美元 0.68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9， 港金报 16,310 元，比上日收市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743美元，港汇指数 100.4， 升 0.1。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多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的龙尾近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慢驶，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反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反方向了太子道东去观塘近渔港湾这一段多车的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这一段车龙断断续续排到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繁忙的龙尾近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1997年出生率是9%，而死亡率就维持在约5%。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35岁，15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是18%，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是10%。 香港的出生率持续咁低迷，其实已经不是新闻嚟噶啦。当我同七八十年代出世的好友聚餐，大部分屋企咧其实都有两位小朋友。但当我同八五年代之后出世的下一代朋友聚会咧，就算已婚啦，竟然都全无生育计划。嗱，当然呢啲是个别例子啦，但系亦都应该是不少朋友的共同感受，就是年轻一代的主流意见咧，决定不生育是越来越强势。 2020年的出生率约为千分之六，死亡率是千分之七。2020年年中15岁以下人口比例是 12%，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是 18%， 年龄中位数是45岁，2021年就是 46.3 岁，将2021年和1997年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即是35岁相比多了11岁，看到香港人口老化的情况。 近几年香港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不时都有停课的安排，照顾小朋友的问题可以说是令不少家长疲于奔命。小朋友上网课没有成人陪伴又怎样上呢？但社会对在职家长的理解又是否足够？对家庭主妇这个事实上的职业有没有足够的支援？如果单纯寄望出生率上升，但无视养育下一代苦劳是对社会长远的贡献，我们下一代小孩的出生机会都还是会被现实的限制所剥夺。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啦，同埋我哋今晚嘅另外一位主持啊，何巨业。啊，何巨业啊，跟住嚟讲呢个议题咧，当然都系疫情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另外嘅一个即系都最比较新嘅消息啊，就系关于熔断机制嘅。嗱，因为咧政府喺今日中午嘅时候咧，就透过新闻稿咧就公布。是由即日起咧暂缓个别航线的熔断机制，直至另行通告嘅噃。啊，佢亦都有写到咧一啲嘅理据嘅。佢就话咧系因为咧睇翻即系喺第五波嘅疫情嘅余波反弹嘅期间啦，咁啊睇到咧由海外地区或者系台湾抵港人士嘅确诊比率咧徘徊喺1%-3%之间，即系话咧每日录得的输入个案呢就只是得几十宗或者是少于200宗，就占香港整体的个案呢不足10%的。咁同埋佢亦都另外一个数据呢就是说超过一半的输入个案呢都可以通过在机场呢做核酸检测啦、发现到，同埋呢跟住在检疫期做的检测呢亦都是可以发现到呢或者抽出到呢大多数的输入个案。咁所以输入的风险呢引发到社区感染呢就相对极微啦。嗱咁啊佢亦都即係政府新闻稿亦都讲到啦，就係话 熔断机制咧，会系令到即系大量嘅旅客咧，会系因为熔断而打乱咗成个行程啦。咁令到机位同埋指定检疫酒店嘅供应紧张嘅时候咧，衍生嘅社会成本咧系相当之高嘅。咁特别系譬如七八月份啦，向来咧就系海外嘅香港人，譬如一啲海外嘅留学生翻嚟嘅高峰期。咁所以熔断机制咧造成嘅社会成本咧系相当之大，亦都为呢啲留学生同埋佢嘅家庭造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困扰。所以他们分析了一些个案的数字，就说现阶段继续实施熔断机制对阻止输入个案的效益不大，也都考虑到按社会成本效益采取精准抗疫策略的大原则，所以就由即日起暂缓个别航线的熔断机制，直至另行公告。而家咧，正系按机制停飞嘅航班咧，亦都可以受惠重飞。 哇！就咁听落去咧，就咁好多家长啊，尤其是有子女喺外国读紧书嘅咧，就好开心啊。同埋做公务嘅都好开心，因为其实熔断机制咧系以往嚟讲一段时间系即系叫一个把关嘅，差唔多好似一个好似重门深锁啊，又有多啲航班出咗，但有啲嘅旅客系染疫咧，就即刻要停。咁停咧就打扰咗好多往后嗰几日航班嗰啲嘅计划，同埋好多旅客咧突然间去到机场先至知道原来个航班取消。咁呢个系几困扰。咁呢个系喜讯嚟嘅。咁当然啦，政府建基于数字一个科学嘅论述啦。咁我哋即系相信呢个数字，其实真系流入到社区嘅个案咧系少嘅。但系亦都我谂政府都要关注而家都有啲变种啦。咁流入社区虽然数字少，咁但系点样持续监察咧？咁同埋就系话我哋嘅检测点样争取时间做得快，又可以话所谓嘅准确度再提升咧咁样。 其实佢除咗系即日暂停呢个熔断机制咧，佢仲有一个辅助嘅措施嘅。个辅助措施咧就系喺个检测入边，即系抵港人士在指定检疫酒店在第三日要做多一次的核酸检测嘅噃，咁即系话连埋即系原本的一啲嘅检测嘅宗数检测嘅要求，其实佢嗰个检测嘅次数咧系要多咗， 系多咗嘅， 系啦。 如果理解而家咧七日啊嘛，我哋喺佢譬如 指定检疫酒店，如果你打晒针系嘅， 就七日啊嘛。咁咧就点解第五日要做一次检测？ 系 嗰个检测而家系一个阴性证明，证明咗阴性你先可以离开嘅。咁所以其实今次是第三日做多次，咁理论上就系、是即系早期啊，啱啱好开始有高浓度染疫嘅，其实早啲可以监察到，可以就筛选咗出嚟。咁理论上系第五日做嗰个咧，应该就系离开酒店之前咧，再一个把关，确保你系冇喺个后期再即系发病。咁其实理论上咧系好嘅，有七日里边做咗两个。咁只不过都系嗰句啦，嚟紧酒店个需求会唔会大咗？咁检测嘅需求又大咗，整体嚟讲就我哋要希望呢个嘅暂缓呢个熔断咧，系有一个正面嘅效果噶嘛？正面效果即系多啲人可以翻翻嚟香港啦。咁其实自然我哋要面对有自然的一啲嘅壓力嘅工作上，或者我哋把關嘅壓力都有嘅。 咁當然啦，即係一方面咧，就係而家去暫停個熔斷機制啦。究竟對於我哋防疫嘅精准度啊，會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咧？特別就係即係政府亦都引用咗一啲嘅數據啦，去説明咧就係輸入個案咧，其實佔我哋大概即係整體嗰個確診個案咧係唔係太多嘅啫。咁所以佢哋依個係個理據啦。咁如果喺一個醫學嘅角度，而家暫定咗個熔斷機制，會唔會係造成一個疫情嘅進一步反彈咧？呢個就係即係醫學角度嘅關注啦。咁但係喺經濟角度嘅關注咧，就係正如頭先何記耀咁講啦，即時嘅反應就係，譬如啲即係嘅檢疫酒店啊，佢嗰個供應會唔會係即時面對壓力咧？因為以往即係喺熔斷機制之下咧，有啲嘅航空公司佢因為驚熔斷啊嘛，佢都唔敢開咁多機嘅。係啊，即係譬如即係之前亦都其中有一個即係香港人嘅留學熱點咧，即係英國咧，譬如國泰航空咁樣，佢其實開嘅機數咧都係比以往係少咗好多嘅。 咁而家冇咗个熔断机制，咁睇到航空公司嘅反应都系正面，会唔会系导致到佢哋即时即系加开班翻啲班机？咁亦都系引致到指定检疫酒店嘅需求大咗，而我哋系唔系可以应付到呢一个嘅指定检疫酒店嘅需求咧？嗱，咁呢个又系另一个嘅关节咯。 冇错啦，其实一物相承嘅，我哋希望系可以自由流动出入境，咁但系就把得好关，咁经济活动系好翻啦。咁其实呢个咧，我觉得我哋大胆啲，系要谂方法处理得好，但系我觉得咧呢步照计都应该值得行嘅。不过我相信香港我哋嘅接种疫苗嘅比率都算高，咁其实咧呢个可唔可以大家安心咧咁？ 留意到咧就系医务卫生局局长啦，卢颂茂啦，佢喺回应即系传媒嘅查询啊，回应东网嘅查询嘅时候咧，佢就话啦，即系过去一个月咧，香港启动熔断机制咧系八次，每次咧都只系牵涉到八个嘅确诊入境患者，但系因而被影响行程嘅人咧就几千个，而半年期间咧，香港嘅熔断咧就有100次之多，有好多嘅旅客咧系好无辜。咁佢就话，即系鉴于咧六月同七月系留学生回港嘅高峰期啦，所以政府咧就决定暂缓个计划，同埋佢亦都话啦，成个熔断机制咧系有个改善嘅空间嘅，咁亦都佢就话即系而家个熔断机制就系一个航班有五个或者系5%嘅乘客确诊咧，航班就要系停飞五日啊嘛，先罚款再停飞啊嘛，咁所以佢就话即系如果系五个嘅病人，就令到过千或者超过成2000名想翻香港嘅人士无门而入咧，政府嘅措施就系要改善咧呢一个缺乏效率嘅现象。嗱，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咧而家政府暂缓啊航班嘅熔断机制，你又点睇呢？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请嚟专家，就系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梁子超啊。梁子超医生你好， 啊，两位主持好， 梁医生你好， 系梁医生，首先先讲讲啦，有个防疫角度，而家政府暂缓个熔断机制，你觉得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嘅输入个案嘅宗数啊？ 其实我哋影响嗰个输入个案嘅宗数咧，系基本上系两样嘢嘅啫。一样嘢就系话佢系出发之前嗰个嘅核酸检测，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个检疫嘅酒店嗰个个房间嘅数目，呢个控制嗰个回流嘅人数嘅啫。我哋所谓一个嘅而家嘅熔断机制咧，其实系唯一嘅作用咧，其实就唔阻止唔到啲人咧。是譬如話感染咗人嚟香港嘅，因為就算你嗰度熔斷咗嘅，你咪轉機咯，轉第二間航空公司啊，或者遲啲啊，或者第三地方你都嚟到。唯一樣嘢你增加旅客嗰個不便，同埋令到佢哋咧係要嘥錢去再訂機票啊、訂酒店咁解嘅啫。其實佢主要發揮嘅功用咧，其實都係話係提醒啲航空公司咧，佢一定係要核實嗰個旅客係做咗核酸檢測。同埋一個即係話，譬如係一個正確嘅酸檢測啦，同埋咧就係話佢哋已經預訂咗酒店，係避免有大量感染咗旅客咧，又冇訂酒店湧到嚟機場產生混亂嘅啫。如果我哋取消佢哋嗰個疫情啊，或者我哋輸入壓力，根本上咧呢樣嘢冇一個直接嘅影響嘅。不過我哋一定要確保咧，就係話咧，就算我哋取消咗呢啲，我哋都要監察住翻嚟嘅旅客咧，會唔會有啲咧，即係話冇做嘅核酸檢測，或者做得核酸檢測咧，嗰個嘅本身嘅水準有問題咧，或者係本身咧，即係話我哋有啲旅客冇訂到酒店，但係航空公司仍然放咗佢嚟咧。如果有啲咁嘅情形出現，我一定要通知翻航空公司。同埋咧，如果佢哋有啲航空公司持續都出現啲咁嘅問題咧，我哋都要保留咧採取適當行動嘅，即係話嘅權利嘅。因為如果呢樣嘢咧變咗一個冇網管嘅情況咧，我哋就可能咧係有機會出現有大批嘅感染咗旅客咧，就話係咧停留咗喺我哋個機場度咧，係製造一啲我哋本地嘅不必要嘅一啲醫療負擔同埋嗰個傳播風險咧。 明白噶，嗱，林医生头先差唔多都好精准讲咗，其实熔断咧嗰阵咧就系阻吓咗啲人嚟少啲咁解啫，咁其实咧但系有需求就自然都要啲人都会嚟啦，咁而家似乎呢、这个唔系一个担忧啦，咁我哋咧就要睇下系嚟到我落咗地之后，我哋点样去把关把得好啦，咁我想问林医生，其实有一个我哋头先讨论嘅就系、是、落地之后有一个检测。 嗰個檢測嗰、那個而我哋有討論啦。如果嚟緊啲旅客多啲，咁、那個檢測嗰個速度同埋個精準度係咪有方法可以提升到咧？或者去到個數量點樣可以我哋或者個操作模式係咪都要有變化先至可以我哋兼顧到照顧到嚟緊嗰個所謂嘅壓力咧？ 其實我哋真係話係調整嗰個嚟嗰個嘅人數呢，你就係話係真係睇你個檢疫酒店嗰個會唔會增加房嘅數目啦、 嗯、 或者你係縮減嗰、那個即係話佢要住喺檢疫嗰個嘅時間，令到你嗰個人流係增加啦。如果你個人流增加呢，當然你係要嗰啲檢測代行嗰啲呢，你係要快，但因為而家已經用咗個抗原呢，佢其實就係比較上咧，就唔使等幾個鐘頭啦。咁嗰度嘅影響其實就唔係話特別大嘅。咁我哋而家第三日做嗰個嘅一個核酸嘅檢測加落去咧，其實最主要咧，其實唔係防止個案輸入嘅，其實最主要就係話咧，因為我哋其實以往 Delta 嗰陣時候咧，我哋喺第三日係做核酸嘅，只不過後來咧，我哋用咗個抗原咧，諗住我嚟可以咧係早啲發現呢個我房者酒店度交叉感染，但係漸漸我哋發覺咧個抗原測試唔係冇用，但佢都係有限啊嗰、那個敏感度。我哋無論喺個醫院度又好，喺嗰個學校又好，喺一啲嘅表列處所都好咧，亦都見到有啲你抗原測試係陰性嘅，朝頭早嘅、晏晝嘅入邊，你可能要一個高度傳染性嘅啦。咁喺咁嘅情形咧，如果我哋第三日做埋個核酸咧，係可以咧係幫助減少嗰、那個即係話嗰個病毒嗰、那個即係話喺個酒店度交叉傳播，但係亦都唔能夠完全避免嘅，因為我哋而家就算係三日做同埋第五日做嘅、嗯，其實入面嘅你相對喺內地入面嗰啲北京嘅你係即係話人哋一日七日做五次嘅，咁其實一樣係有問題嘅啫。咁、 嗯、 就變咗我哋都要知呢啲所有嘅措施咧，都唔能夠做到滴水不漏。我哋始終都係要控制咧，就係兩樣嘢，一樣嘢都係話個整體嗰個輸入嗰個嘅人流咧。都冇辦法係唔作一個適當控制，尤其是當外地咧有太多嘅變異病毒咧，漸漸變做主流病毒啦。同埋第二樣嘢，無論我哋檢測得幾頻都好咧，你都改變唔到一個客觀嘅事實。個病毒嗰個潛伏期雖然 Omicron 係比較其他病毒短，但我哋講緊嘅所謂三日咧係一個中位數。如果你淨係喺第三日度做個檢測咧，其實你係會走漏一半嘅個案嘅，即係話第三至七日。咁而呢樣嘢咧係一個客觀嘅現實，就唔會俾一個主觀願望可以咧就話去改變。如果你真係話要縮短去嗰陣時候咧，你當然係有個心理準備咧，你係要承擔一個咧增加輸入壓力嗰個滲入社區嘅風險。當然如果是滲入那些個案呢，是我們舊有的 BA2.2 那些呢，那其實就一定沒有問題了，正如我們說少過 10%， 那問題不大的。但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說全球的 BA5 呢已經變成一個主流病毒，亦都會繼續增加下去，尤其是我們最多旅客來的一些歐美啊、英國的地方啦。在這樣的情形呢，如果我們這裡呢是真的採取一個低過潛伏期的呢、這個咁嘅即七日嘅潛伏期，一個嘅檢疫嘅有效檢疫嘅時間咧，咁你當然一定係會增加呢啲變異病毒咧，係滲透我哋社區嘅速度。咁最好都係等我哋咧，係對自己嗰個本身嘅群體免疫，無論係嗰個疫苗嘅接種長幼嗰度嘅覆蓋能夠提高，同埋咧，我哋係如果能夠放寬曬我哋嘅社交距離措施入面咧，令到咧。我哋本身嘅入面大部分嘅人入面都能夠喺個控制環境入面呢係曾經暴露過喺個病毒度呢，咁喺咁嘅情形呢，我哋嗰個群體免疫呢去到一個平均嘅階段呢，我哋就可能呢係比較上呢係接近而家呢係全面開放免檢疫通關嘅歐美地區呢，佢哋經過兩年半嘅一個持續嘅大型爆發，再加埋一啲嘅長者啊、院舍嘅接種率係遠比我哋高咧，佢哋係要面對即係話呢個 BA5 引致嘅衝擊嘅，係應該咧係比我哋係嚟得係更加有把握嘅。我哋都可能係要等咧 我哋真係話能夠將我哋嘅由是82歲以上嘅長者接種進一步推高啦。而第二樣嘢呢，就話我哋呢可能都係話呢，因為喺過往個半年呢嘅時間入面呢，我哋仍然有好多個社交距離措施呢，令到呢其實仲有人口上可能有三分之一以上呢係未暴露過嘅，係未必有所謂混合嘅一啲嘅免疫嘅問題。咁而呢樣嘢呢，我哋成日話我哋群體免疫有幾高呢，其實就呢樣嘢大家都未去考試嘅。所以都唔好话，即系话过度有一个所谓嘅信心啦。 系嗱，好快梁医生仲有分零钟嘅问题，就系想问一问咧。根据今日张竹君医生所讲啊，即系过去嗰过多一个两个星期咧，每日个确诊数字咧可能会去到6000宗嘅，咁亦都系对医疗服务咧会有压力啦。咁而医管局寻日都话咧，即系如果系再系有一个嘅上升趋势咧，可能咧就需要去暂停一啲日间嘅入院检查或者系非紧急手术啦。你觉得应该怎样去判断医管局应该是到一个什么指标之下才去暂缓其他的服务呢？ 我想我们最重要就是说，就是说我们那个真的严重个案比例呢仍然都是低过 1% 的。问题我们现在呢不是说我们那个个案数字是有多少，而是说真的需要入院的人有多少。我们应该是第一步是妥善地将病人分流。是妥善用我哋嘅中介嘅措施設施，避免咧我哋有過量病人咧係湧在我哋醫院入面咧處理唔到咧，我諗呢個係最重要嘅。當你係已經係話我哋係唔能夠係處理嗰陣時候咧，醫院度係有一個過度負荷咧，你當然係要停其他配合非緊急服務啦。但呢個應該係咧。你是嘗試了是將個病人分流，妥善用好你的中介設施呢，然後才再採取的最後一步咯。 好多謝你梁子超醫生。 上調有關幅度以貼近職方加幅不低於 4% 的期望，協會又指政府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或一加薪 2.5% 的依據。七七卢沟桥事变85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一贯主张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发展中日关系，希望日方切实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吸取深刻教训，以实际行动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赵立坚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经过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亦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及新界东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另外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相当之繁忙噶，龙尾去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另外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和荃湾方向，较早时近住黄大仙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消散之中的龙尾就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 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喺屯门嘅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友爱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三圣。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嘅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三圣。其他嘅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定富街。另外，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挤塞，龙尾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过咗永安广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安定村。最后咧，食安仔提提你啦，要多啲留意包装上嘅营养标签，留意下自己有冇食多咗盐分同埋糖分。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起笑。 我是开心日报的黄桂林，我第一次以主持身份参加开心厨神表演赛，当中我感受到两个主，就是做主厨和做主持都是一样要用心和认真，才可以赢到大家的掌声的。 电台第一台，我们一起笑。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系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7月23日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嘅人士，而家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记得预约啊！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萧乐文。早晨。 讲到最深刻嘅议题咧，都应该系新冠肺炎啦。我做呢个节目咧，大部分时间都系戴住口罩做节目噶，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嚟嘅。就算是戴住口罩都好啦，我做千禧年代呢个节目都系同平时一样嘅，都会将唔同嘅声音带到去听众度。我是萧乐文，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咧，我想转个支付工具，到时你唔好同我争电脑先好啊吓。 阿妈放心啦，无论用手机或者电脑到计划网页嘅登记平台登记或者更改记录都得噶。有需要嘅，仲可以到分布港九新界嘅8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协助透过电子平台进行登记或者转换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收取第二阶段嘅消费券。 咁我约埋陈师奶一齐饮茶，再去转咪仲好。 如果想亲身去办手续，记得先打1850000预约，咁就唔使排队或者到时万一多人办唔到啦。登记之后大约一星期就会收到手机短信通知结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时间嚟到晚上嘅7:10啊，继续翻翻嚟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何巨业，其实咧，而家政府系即日啦，系暂缓呢个熔断机制啦，可唔可以都话系应咗一啲嘅议员或者系航空业界、旅游业界各界嘅要求呢？因为喺寻日嘅行政长官答问会上面咧，先至有议员就话：，咦，特首似乎冇答到咧，熔断机制会唔会系取消嘅问题？而今日咧就已经发稿咧话系。暂缓熔断机制啦。 我谂特首系回应紧全港好多市民嘅诉求啦，咁包括议员啦。咁我又唔知系咪特首寻日听完问题之后，今日就即刻公布，定系话其实心中有数，留咗一手，今日先公布咧咁样。不过官吏员都好啦，其实我哋始终都要向前迈咗一步嘅。 因为我哋都要通关啦，咁就算呢个唔系通关，其实都方便我哋香港嘅居民系回翻翻嚟香港啦，亦都系必须嘅一啲嘅生活嘅一啲嘅接触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哋点都要试下用呢个方法，系咪都可以稳手咧？咁我觉得逐步向前行。咁所以系暂缓啫，我哋都仲有一个调整嘅空间嘅。 嗯，其实除了方便之外呢，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成本的考虑啦，因为之前亦都有一些个案呢，就是说他们譬如是订了机的那可能是中间要转机，咁但是呢就在中间转机的时候呢就发觉返嚟那个机呢就有问题啦，或者那个航班可能是根本因为熔断或者其他原因呢没办法起飞，咁所以就令到他们譬如订了香港的检疫酒店啦亦都入住不到啦，咁呢个亦都是另外一个都颇为重要的成本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都几重要的，就是当你的熔断机制继续在这里的时候，就算有些旅客他能够叫做即去容忍到你那个的检疫的要求，要在指定检疫酒店检疫的要求，但是熔断始终又对于他们整个的行程带来很多的不稳定性，无论是普通旅客现在可能比较少，但是商务旅客的方面呢可能也都会因此而却步，那现在暂缓了个航班的熔断机制，会不会是可以譬如不单止其他回港的人士，也都是譬如一些商务客也都可以有机会可以吸引到， 我觉得除了回港的居民，其实商务都是重要的，因为也都事实上以往那段时间大家都听到很多信息，就说有不少公司都离开了香港，咁其實我哋雖然佢離開咗香港啫，但係希望佢仍然都可以嚟香港繼續保持住聯繫，或者做住生意，或者翻翻嚟咧。咁所以其實咧，好多海外嗰啲嘅公司，其實佢方嚟香港嘅便利係重要。對佢嚟講係嘅，一日兩日都已經係好重要嘅時間。最慘唔係一兩日啦，你熔斷咗一個中途轉機，佢根本可能滯留咗一段時間，佢又冇辦法再即時可以預訂翻機票嚟香港，又預訂唔到酒店係最大嘅壓力啊嘛。所以其實咧，令到大家諗都唔夠膽諗過嚟香港去傾生意。所以我覺得商務係一個重要嘅令到我哋有信心嘅發展嘅一個基石嚟嘅，所以我覺得呢個嘅暫緩咧，其實係一個好事，而且對香港居民好多咧子女啊，好擔心子女。其實以往我哋都知道有一兩年可能好多子女唔翻香港，所以去到今日都係好大壓力。所以我覺得整體嚟講，對香港民生本身對經濟發展都係有好處嘅。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嚇，即日咧係暫緩個別航線嘅熔斷機制啦。咁你覺得對於啲特別係海外嘅留學生啊，即係回港嘅計劃，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會唔會方便咗你咧？嗱，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啊。仲有一樣都可能好實際嘅嚇，學個業，機票價格會唔會因此降低啊？因為航班多咗。 我諗大家有冇期望？因為以往航班少，同埋隨時可以熔斷，所以啲機航空公司都唔敢卖机票。 1872311，欢迎打电话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咁啊，呢个暂缓航班嘅熔断机制，对于香港啊作为一个国际嘅航空枢纽，又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中大亚洲供应链及物流研究所嘅所长张慧文啊，张慧文你好。 你好， 周慧文你好。 嗱，香港咧系一个国际航空枢纽啦，咁但系即系之前可能有唔少人都话，即系机场嗰个冷清嘅情况咧，就同国际航空枢纽咧呢个形象咧系不相符啊。咁而家系暂缓咗航班嘅熔断机制，会唔会有机会令到香港嘅即系航运业嗰方面啊，会系可以更加多啲航班嚟翻就翻翻去嗰个国际嘅呢个航班嘅中心呢一个地位咧，可唔可以补得到咧？ 暂缓呢个熔断机制咧，肯定系对呢个航空公司啊、机场啊。想翻嚟香港嘅香港人啦，或者係嚟香港做生意啲人，都係只有好處嘅啫。即係當然我哋話喺呢個防疫上面，咁我哋新嘅局長都話有其他方法係防止呢啲萬一帶翻嚟嘅呢個旅客係確診係會入咗社區，咁起碼另外一個方法係防止呢樣嘢啦。而家呢個熔斷機制其實對呢個防疫嘅效果就唔係咁好嘅，但對一定要翻嚟香港嘅旅客就好大嘅困擾嘅。咁兩位主持頭先都提過啦， 咁我如果我班机突然间停咗，唔飞得，想 book 翻都唔系咁容易 ，book 到都未必有酒店，嗯、等等可能成个暑假都翻唔到嚟。咁呢个一个问题。咁主持人亦都提到话，会唔会对话啊嚟香港做生意啊，或者系讲作为香港一个商业中心，咁啲人会唔会因此会翻嚟咧？我觉得就不足以叫呢啲人翻翻嚟。 嗯， 因为嚟香港嘅人，佢一定要翻嚟香港。 嗯， 咁对佢哋有好大嘅困扰。系嚟做生意嘅人咧，佢已经离开咗，其实佢有选择。咁我香港我有咁大不确定性，咁我点解一定要翻嚟咧？我翻嚟仲要仲要呢、這个quarantine， 仲有个可能系熔断，咁呢个定唔好啦。即使冇咗熔断，仲有好长嘅呢个 quarantine 呢个隔离啦，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我哋嘅竞商业上面，你讲竞争，咁我就同边个竞争咧？咁欧美国家、新加坡等等都全部冇啦。咁我哋系咪仲可以竞争？你呢个系一个。喺一個質疑嚟 嘅。哦，如果咁講啊，張偉文，即係其實嗱，暫緩熔斷咁，起碼減少少少不確定性，但係咧，似乎吸引呢個商業嘅活動或者係嚟香港頻繁嘅做貿易嘅話咧，就唔單止咁啦，似乎係咪講緊要喺個所謂檢疫酒店檢疫呢個安排上面，真係仲要處理埋，你先覺得先有推動到呢個經濟嘅回流咧？ 係啊，我覺得係需要嘅。咁我哋要認真去睇下呢個疫情，我哋應該點樣面對啦？咁而家雖然確診數字增加，我諗重要嘅都係要睇下醫療嘅呢個壓力係咪隨住增加得好快啦。如果處理得到嘅話，我哋仍然都要往呢、這個減低呢個隔離嘅需求嘅要求方向去放鬆嘅。 係，我明白。我反而我哋頭先講好多係所謂嘅旅客啦，或者乘客啦，其實翻轉頭。以往一段時間，其實對我哋貨運上面咧，有幾大影響咧？會唔會都對我哋作為一個貨運嘅一個最主要嘅樞紐，係有一定程度嘅打擊咧？啊，唔知道你有冇呢方面嘅睇法咧？ 有嘅，對貨運咧，早前呢啲機組人員要隔離啊等等，係對貨運係有一定嘅規限啦。咁我機組嚟到突然間確診，要俾香港政府係要扣住佢，要好咗先走得。咁我唔單止飛機唔飛得，我嘅機組人員都被扣住。咁呢個已經係解除咗。空運上面咧，其實仲有好多貨係有呢、這個深圳啊，或者係有要跨境過嚟香港。咁呢一部分咧，其實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跨境嘅貨車司機。仍然都係有早前都聽到有疫情比較嚴重嘅時候，就更加大嘅問題啦。咁係導致到有啲貨甚至要坐船落嚟。咁呢啲唔單止係供應香港本地用嘅貨，其實好多貨都係香港作為一個貨運樞紐，好多貨係由內地生產，然後經香港所空運出去嘅。咁呢一方面其實都仲有一定嘅不確定性，貨車司機嘅上落啊，同內地嘅交收啊， 咁呢個就即係暫緩熔斷機制都幫唔到，因為其實機組人員有限啫嘛，係嘛？ 係啊，冇錯嚇，其實仲係有好多地方佢需要解決啦，即係睇點面對，或者係上面嘅貨車司機喺深圳點樣同香港司機喺一個管控嘅範圍入面交收咯，咁我哋嘅司機唔直接上去。点样可以做得好一啲咧？ 系 就使到啲货可以直接落嚟。 系我又想问翻啦，关于嘅旅客或者乘客嗰方面咧，虽然暂缓咗啲熔断，其实你估计嘅航空公司方面系咪咁积极咁踊跃加翻好多航班咧？定系话都真系仲要观望一下，因为始终有其他嘅成本嘅考虑因素咧？ 其实咧航空公司系想加嘅，咁其实有两个比较大嘅因素咧。一就是话早前嗰个困境解雇咗好多人，咁唔够人手一个问题啦。大家都睇到全世界，包括美国、欧洲嘅机场都出到好多涟漪啊，即系佢哋放松咗啦，咁啲人开始旅游，咁结果机场啊、行李啊等等都处理唔到，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咁佢最终系取消好多航班，咁香港都会引此为鉴，要睇下人手系咪可以容许佢哋加咁多班次啦。另外一個尊頂就是話我哋而家仍然需要呢個7日，甚至話減到5日嘅 嘅隔離咧，酒店係不足嘅。咁即使你係加咗航班咧，你冇酒店，咁啲人訂唔到酒店都冇辦法飛。所以啊，而家嗰個都唔係話航空公司意願係唔係要加多啲航班，而係我哋仲有其他嘅樽頸困住咗。 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啊，张慧文你的预计呢是不是要恢复返以往那个即是来港航班的数量呢，似乎都仲要有一段时间才可以达到，就算我哋即是在现有的一个防疫措施之下，是不是都要一段时间才在个人手啊各方面的配套才可以返返来。 一方面人手，一方面是防疫措施要放松。 嗯， 人手亦都某程度嗱，呢个有啲呢个航空业嘅一啲从业咧，都系一啲年纪比较大嘅，好多时呢啲被解雇咗，可能佢哋都已经系就退休啦，想招翻年轻人又未必有兴趣，招聘都唔系话想象中咁快速可以补翻啲人手。 嗯，好啊，唔该晒你张慧文倾到呢一度，麻烦晒张慧文咧，系中大亚洲供应链及物流研究所嘅所长嚟嘅。如果何巨业即系听佢嘅分析咧，因为较早之前行业不景啦，咁所以有一啲嘅公司可能精简咗人手啦。其实系唔单止后勤咧，亦都讲紧佢哋嘅机组人员。 冇错， 咁系咪可以喺个人手配套上即时？翻翻嚟咧嚇， 呢個都仍然真係有一個疑問，我都同意。咁所以我哋就暫緩用斷，希望係我哋審慎樂觀，希望可以令到我哋方便咗。但係始終真係業界上面已經積聚咗唔少嘅困難喺度，真係要政府仲有冇嘢可以幫咧？ 嗯，休息陣啦，轉頭翻嚟咧又講一講另外嘅議題，都係關過渡房屋事嘅。 如果你真係唔想讀書嘅，真係諗下第時做咩啊？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空间魔术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宝如。 其实我觉得而家年轻人都好有佢哋自己嘅思想噶啦，用啲朋友式嘅方法咧去同佢倾偈啊，反而佢会讲多啲嘢俾你听。 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CIBS 第37季节目由梁卓飞制作的 教你练你， 第一个你道理个你，教练不是只是教识我们一些运动的技巧，过程里面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 第二个你字呢，你我那个你，教练当然是训练一些学生，希望他们在运动上面拿到一些比较好的成就。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巴布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籍年轻人，在读书和工作上因为语言问题而影响到发展。 你是香港出世，但是你不懂讲中文，为什么？我听这个话不开心，中午线我的法网是做签过主 officer， 想做情教，因为语言其实它是不合格的嘛。 想听更多他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talk show。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何巨业喺我哋第一个小时咧，我哋都讨论到啦，政府成立咗两个嘅工作组啊，其中一个咧就系讲紧点样去做一个公营房屋嘅供应嘅。咁其实咧喺公营房屋嘅问题上面咧，为咗应付一啲即系暂时未能够上到楼，但系又有一个迫切地要改善居住环境嘅需要啦，就出现咗一啲嘅过渡性房屋嘅，俾佢哋暂时住住先嘅啫，咁样。咁而政府呢亦都喺过渡性房屋嗰方面呢係做咗一啲嘅功夫嘅。咁其中一个呢就係喺2020年嘅施政报告入面呢所宣布实施嘅一个先导计划，就係、是、资助一啲非政府机构啊租用合适同埋入住率偏低嘅酒店同埋宾馆嘅房间呢做过渡性房屋嘅用途。咁个目的就係有二啦，第一就係头先讲咗就要增加过渡性房屋嘅供应啦，第二就係大家都记得，即系当时喺个疫症嘅打击之下咧，宾馆同埋酒店业咧，真系嗰个入住率咧非常之低啊！咁呢个计划系啦，亦都系有咗咧佢哋去度过严峻嘅经营环境。嗱，咁但系咧嗰阵时，其实嗰一笔嘅先导计划嘅资金系嚟自边一度咧？其实就系嚟自关爱基金嘅，就喺2021年嘅时候咧，扶贫委员会就喺关爱基金入边咧批咗 9500万出嚟咧做呢个先导计划。咁、那个目标咧就系、是、希望提供大概800个嘅过渡性房屋单位嘅。嗱，而家咧其实究竟用咗几多少钱咧？截到去今年6月底啊，咁啊相关嘅委员会啦系批准咗9个项目嘅拨款申请，总额咧系达到9465万，即系同当初嘅拨款咧9500万咧都相距不远。而究竟佢哋做咗几多个过渡性房屋单位咧？而家咧酒店宾馆咧总共即系批出嘅房间嘅总数咧就系816个，其实同佢哋目标咧800个嘅单位咧都系已经系达到咗噶啦。 其实真系达标超标添咁滞噶啦。问题就系、是其实呢个9000几万咧，其实我哋都系一段短时间，因为讲紧系有啲一年啦、两年、三年嘅时间。咁其实坦白讲，這个宾馆过渡性房屋嘅计划咧，我隐约记得当其时推出嚟咧，似乎就唔系太多人关注嘅，亦都系嗰阵时嚟讲咧，就觉得咦好多技术性问题，系咪好有成效咧？咁去到今日，似乎咦既然申请好似好踊跃啦，咁系咪即系其实代表這个需求强劲啦，亦都觉得呢种嘅安排系都适合啲一啲居民啊，或者住紧劏房嘅居民搬入去一个短期居住咧，可能系咪咁样而我哋引证到，咦，其实值得再要加码咧？ 因此咧，政府亦都要就住呢一个嘅即系资助用酒店同埋宾馆房屋咧，作为过渡性房屋嘅先导计划咧，做一个检讨啦。咁大家点睇？系咪可以延续落去咧？有冇咁嘅需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其中一个嘅营办嘅机构啊，就系、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嘅助理行政总裁冯子君嘅。冯子君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系啦， 哈喽，晚安。 嗱，冯志军啊，留意到咧，你哋其实就已经有两个，唔系，唔好意思，应该系三个嘅，即系项目咧，系由你哋个会咧去即系做紧嘅。咁包括咗系两间嘅酒店啦，同埋有5间嘅宾馆嘅。我想问咧，暂时嚟讲，嗰个入住率或者系嗰个轮候嘅情况系点样啊？ 哦，咁其實我哋由上年年底開始啦，咁啊陸續營運係3间酒店嘅項目，咁其實嚟講咧，我哋其中2间咧就已經係全數入住，咁另外1间咧其實都係剩翻大概1/3嘅房間啦。咁而我諗嗰、那個申請人士咧都非常踴躍，就以我哋其中1间譬如酒店喺1月份嗰時推出嘅時候，咁一路陸續收網上或者係呢、這個實體嘅申請啦，都有成400几份咁。咁證明嗰個需求都好大咁樣。 即係話其實係咪遠超過咗你哋可以供應嘅單位數目啊？ 係啊，一定係噶啦，因為其實一路以嚟我哋都係用即係先到先得啊方式，咁啲人就繼續會入申請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超出咗我哋幾倍噶啦，已經係。 嗱咁啊，不如咧，我哋喺7:30嘅新聞之後啦，繼續咧就同你傾傾咧呢個嘅先導計劃啊，到底有啲咩地方要改善，又或者值唔值得繼續營運落去咧？嚇，7:30就再傾。1872311，歡迎打嚟發表意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即日起暂缓个别航线熔断机制，目前正按机制停飞的航班亦可重飞。发言人话，现阶段实施有关安排对阻止输入个案的效益不大。7、8月是海外留学生回港高峰期，熔断机制造成的社会成本相当大。有专家认为，暂缓航班熔断机制的安排合适，亦为本港和国际通关踏出重要一步。国泰航空欢迎新安排，又说因应最近多项措施调整，努力恢复更多客运及货运航班。有立法会议员亦认为可以平衡经济及抗疫需要，有议员指熔断机制带来的连锁反应大，不利本港航空业复苏。有旅遊界人士指，新安排除了方便海外港人回港，亦都更好善用檢疫酒店房間。本港新增3028宗新冠病毒確診，其中2856宗屬本地感染。醫管局呈報新呈報1宗死亡個案，涉及一名79歲冇接種疫苗的女子。再多2間院舍呈報新個案， 再有180间学校申请报201宗阳性个案，两间学校有班别要停课，他们是香港仔嘉南幼稚园 K3 的一班，以及马鞍山宁良小学 6D 班，涉及怀疑 Omicron 变异病毒 GBA.2.1.1 及 BA.4 或5的个案，分别新增42及17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香港的个案仍以怀疑 BA.2.1.2.1 为主，但按照现时情况，确诊数字有机会过多两星期就升至6000宗。另外，大埔拿打素医院内科混合病房有7名病人、1名护士确诊。佛教医院会让病房再多2名男病人确诊，病房累计有12名病人、4名员工受到感染。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成立4个工作小组处理跨代贫穷等问题。儿童发展配对基金青少年发展企业联盟主席陈拱伟莹在本台陈拱伟莹在本台千禧年代认为，计划必须要有深度、有延续性及有系统，因为一年的计划未必可协助摆脱跨代贫穷。他认为，如果可以在年轻人成长的不同阶段都为他们提供协助，会较理想。另外，政府亦都成立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处理包括卫生黑点、阻街黑点、环境以及市容等问题。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在同一节目说，地区事务杂乱，例如鼠患、店铺阻街等问题，可能涉及十几个政府部门，因此他赞成设立小组理顺流程、厘清责任。他建议政府为计划设成效指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吹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咧，较早前近友爱村快线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而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屯门兆麟综合大楼。咁就喺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屯门兆麟综合大楼。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南区南丰道，因为道路工程，今日由现在直至到明日的清晨六点钟，南丰道去黄泥涌峡方向近住深水湾道交界的慢线是会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就是直至到明日的清晨六点，南丰道去黄泥涌峡方向近住深水湾道交界的慢线是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系太极乐队 Patrick 雷友辉，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入面，失物认领处，我饰演糖水铺嘅老板成叔。 搞咩鬼苦瓜干咁啊你？ 唉，同啲后生仔沟通真係头都赤埋。 咁啊，整会合图路过你啦，醒下个脑先啦。 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由7月9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 国剧周末影院共分。 今个星期有杂交水稻之父之称的袁隆平，经历了杂交水稻数千次试验失败之后，他意识到远缘杂交可能是突破口，他将目标定在寻找野生稻之上。最后他究竟能不能够成功提升中国稻米产量呢？ 逢星期六日 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共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十二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是泳儿，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朋友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屋企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一个一个跟 我打打打打，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跨越时空，展现故宫珍贵文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崭新的策展手法，结合全球视野，传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你揭开博物馆内外面貌，由古今历无界，探索中华文化，展现国宝风华。电视节目《文化故宫》，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18723111。你又认为啊，而家酒店同宾馆房间咧作为过渡性房屋嘅呢个先导计划咧，系咪需要延续落去咧？因为政府咧就打算就住呢个先导计划咧进行检讨嘅，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咁啊，何巨业，我哋七点半新闻之前咧就同其中一个营运机构咧系路德会系倾紧嘅，请翻我哋出嚟先，就系、是、路德会嘅社会服务处助理行政总裁冯子君嘅，冯子君你好， 系啊，冯子君， 你好 ，hello，hello。 头先听到呢个信息啦，其实都开心嘅，因为咧又提供到有啲嘅住房啦，俾有啲需要喺而家喺原有喺不適切居所里边居住嘅人咧，可以住住先啦，系开心嘅。不过我就听到都有一个信息，我想问一问。头先你哋有三间酒店啊，两间咧全数入住啦，咁样咁有一间咧，其实就而家都仲有余额嘅名额嘅。嗱，我想问一下，嗱，其实我哋以前都睇到啦，我哋啲过渡性房屋咧，差唔多一推出嚟就俾人租咧，就差唔多即刻抢购嗰只空，即系排晒队，其实都差唔多满额嘅。其实我想问一下呢个情况，而家点解仲有啲余额嘅咧？系咪有啲租客佢都有啲考虑？佢哋想要为一个好啲嘅居住环境，但系咪都有啲考虑？所以是仲要啲时间先消化到呢啲房间呢？ 哦，咁嘅，因为嗰个项目呢其实我哋推出就唔係好耐嘅啫。咁持续我哋都一路有收一啲申请嘅。咁同埋我諗大家都明白啦，因为嗰啲系本身系酒店或者系宾馆嘅形式，佢都受酒店同宾馆条例限制。咁主要都系一人或者二人为主嘅。係啦，咁变咗呢个都有限制啦，可能有一啲嘅家庭系讲緊三人或者以上呢，佢就唔可以考虑呢啲嘅项目㗎啦。咁同埋嚟讲，我諗即係个位置啦，又或者系佢哋原先系住緊嗰个嘅居所里面嗰张约系到期未呀咁样。咁所以其实都有唔同嘅考虑嘅。咁但係地点上面呢，其实我哋深水埗呢就是一个好方便四通八达啦，即係配套生活好方便嘅地方嚟。咁所以我相信我哋应该未来日子都好快会满噶啦，咁样。 你哋有冇听到你哋租客或者系即系查询者咧，对于你哋个租金厘定嘅一啲有反应嘅？因为我见到根据立法会文件啦，而家有一啲即系租金啦吓，计埋其他机构咧，就由2000几去到5000咧都不等嘅吓。咁其实有冇问过到底受众啊？佢哋可以接受嘅租金水平系几多咧？ 我諗咧，嗱，呢個租金水平咧，我哋釐定一定係參考翻，即係同公屋啦，又或者係嗰個入息 睇翻嗰個情況嚟再釐定。咁如果普遍，因為我哋係用酒店形式嘅，咁亦都有一啲嘅機構營運係賓館嘅，咁嗰啲可能相對地嗰個環境未必係咁好，因為我哋酒店咧就個配套上邊啊係成座去管理咧，咁所以個配套會好啲。咁我哋嘅價錢大概係3000多元到。咁呢啲一般其實佢哋一啲嘅基層人士一人或者係二人咧，佢哋個負擔能力都 OK 嘅。咁所以變咗我諗3000多元，2000至3000多元啦，咁係佢哋可以支付到個水平咯。 我想問一下咧，嗱，頭先我聽到啦，又一人同二人咧，住喺一個主要嘅對象。其實已經入住嗰啲嘅租客嚟講咧，其實佢係真係原本係一啲好基層嘅，定係因為佢哋都係想就自己翻工，又覺得呢啲嘅賓館式嘅房間咧都方便，而佢哋租呢啲嘅賓館嘅房間嗰啲係一啲即係單身人士，而係純粹係就翻工嘅考慮多啊，定係話真係佢揾唔到其他地方住而住呢啲嘅房間多呢？ 哦，其實我哋三間項目酒店咧嘅營運裏邊嗰個即係住客嘅嗰個背景咧都非常之多。咁有頭先譬如何生你提嗰啲啦，咁真係可能佢係要有一啲地點比較方便啲嘅住宿安排啦，咁而我哋普遍好多咧都真係輪候緊公屋三年或者以上嘅，咁、可能佢住緊喺劏房或者一啲叫星星，即係我哋叫不適切住房，而佢透過呢個項目可以改善咗佢嘅環境咧，咁令到可能呢幾年佢可能有一個較佳嘅環境去提升翻佢個身心健康啊咁。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可能係其他一啲社福機構 refer 嚟一啲嘅即係個案啦，咁都係一啲住屋需要，咁都係一人啊或者係有一啲嘅即系夫妇啊咁样，咁亦都有一啲咧，就是、我哋收翻嚟嘅 case 咧，就系、可能系迁拆啊，或者系一啲逼迁嘅个案咯、咁就变咗都有一啲急切嘅住屋需要咯。咁其实样样都会有一啲嘅。 嗱，冯志君啊，你头先就话即系嗰个轮候咧嘅人都多嘅，即系有400多咁样。咁但系我哋睇翻成个先导计划啦，佢所想供应嘅目标嘅单位数目咧，其实已经系达到佢嗰个目标噶啦。因为而家816嘛，佢原本大概系想打算供应差唔多800左右嘛，而资金咧亦都用到差唔多噶啦，9500万，佢哋已经系用咗9465万，唔系都剩翻好多嘅啫。你自己作為一個營運機構，你覺得有冇必要繼續落去咧？呢個先導計劃。 首先即係以酒店或者賓館形式做呢個過渡性房屋咧，我諗我哋自己會咧就非常之支持嘅。如果唔係，我哋都唔會做三間啦。咁因為主要原因就真係快靚正。因為俾建屋項目，佢可以好快，我哋同譬如酒店業主傾妥咗，做少少嘅改裝咧，已經可以係去做即係招募一啲合適嘅租户啦。咁同埋嚟講，佢通常而家譬如啲項目都會有兩年或者三年年期咧，咁變咗一啲適合嘅人士咧，或者有需人士咧，佢可以盡快入住，咁變咗可能解決佢燃眉之急啊，或者就係等佢響輪候公屋之前會有一個較佳嘅住屋環境咯。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係支持，希望呢啲嘅即係資金嘅來源會繼續去支持呢、 咁调转头咧，如果你想继续营运多啲嘅，其实你哋再揾新嘅合作伙伴，你觉得难唔难呢？ 其实咧一路都有一啲嘅酒店咧都留下我哋傾下有冇合作空間啊咁樣。咁我估因為始終都未真係即係通關啦，咁變咗有一啲酒店真係仍然係可能嗰個入住率唔係咁高，又或者其實喺我哋啱啱接觸呢幾間酒店嘅業主裏面咧，其實佢哋都係一啲好支持政府政策嘅即係有心人士嚟。咁我相信業界裏面仍然都有嘅，咁同埋其實嗰個合作，我諗一路可能佢哋業界都會知道，其實都暢順嘅。我哋社福機構同佢哋，咁我都盼望係可以有酒店繼續或者賓館繼續參與呢個項目咯。 其實而家咧政府嘅檢討咧，唔單止就係講緊個計劃應唔應該延續啦，仲要咧係睇埋即係譬如當中喺成個嘅營運過程當中啊，譬如就係咪要簡化申請程序啊，即係業界嘅營運機構嘅反應啊嘅困難。是啲乜嘢啊？等等，你哋觉得喺成个检讨入边，即系你哋觉得即系如果个计划真系推行落去嘅时候，最需要改善嘅系边个环节咧？ 嗱，即係以我哋嚟講，譬如因為我哋都有兩個酒店項目係成座，即係接 收嚟營運，咁變咗其實喺一啲我諗物業啊或者租務上邊嘅管理咧，喺一般嘅社福機構咧，其實可能喺個知識上邊啊或者喺一個支援上邊咧，其實係較困難。我哋都好多時咧都要揾一啲義務嘅人士啊、律師啊，或者係一啲有相關經驗物管嘅人士咧去提供意見。咁變咗呢個過程裏邊咧，都係真係要由零開始學曬。咁同埋同業主有好多傾，譬如維修啊、保養嗰啲嘢咧。都不未必是我哋專長嚟咯。咁如果呢方面政府可以加強多啲，除咗喺資金上面，其他呢啲實質上面嘅即係顧問服務支援咧，我就覺得係更加會即係事半功倍啦。 哦，我想問一句啫，好快。其實咁樣講，其實嗰個賓館原有嘅經營者咧，或者嗰、那個原嘅持有人咧，其實佢唔參與日後你哋嘅管理嘅，即係咪要交曬俾你哋自己要自己負責曬咧？ 在我哋最初簽訂合約嗰時咧，就會釐定翻邊啲有啲債務佢，譬如可能一啲維修保養係佢哋負責嘅。咁、但係通常就好似何生你講啦，判交咗俾我哋之後咧，我哋就係嗰個營運者啦，包括曬所有嘅維修啊、一啲嘅物管啊，或者其他有關嘅即係酒店項目嘅嘢咧，我哋負責曬嘅嗰三年或者兩年裏邊。 啊，咁就都相當多工作喎，比我哋普通嗰啲我哋嗰啲過渡性房屋可能仲複雜啲喎。 是啊，牽涉到同業主嗰、那個即係交涉啊，尤其是牽涉到好多維修啊、保養啊，邊個係個權責問題咁樣咯。 明白， 好啊，唔该晒你，冯子君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系冯子君咧系劳德会嘅社会服务处助理行政总裁嚟嘅。咁不过其实何巨业，如果讲到即系个计划咧，系咪要延续落去咧、可能都仲有一个好相当重要嘅因素，我哋而家未通关啫。咁、如果当我哋因为社会各界对于通关都有一个相当之积极嘅诉求啦，当我哋如果去一旦通关嘅时候，对于呢啲嘅宾馆或者呢啲嘅酒店啊嘅需求咧，就会多咗噶咯。咁、到时系咪真系仲可以有咁多嘅房间系继续供应落去咧？嗱，当然签咗约嗰啲就一定要继续做啊。但系咪仲有人可以新加入呢个市场咧？又系另一个问题。 系啊，呢个意欲又真系因应我哋个经济回复，可能又调转头一个倒車都未定嘅，因為其實而家咧，經濟唔好，其實佢有一個長租約，對嗰啲賓館營運者都係一個好事。但往後嚟講，我相信租呢、這個租出去做過渡性房屋，佢個回本咧，我諗就保本嘅啦。但係係咪賺得最好咧，我就唔知道。所以其實呢個真係要考慮一下。不過咁報紙有啲數據就話，而家賓館房間都有萬幾間，咁其實小部分嘅係咪仍然有意欲咧？同埋，如果係一個好啲嘅租約條件，係咪對佢嚟講都有吸引力咧？咁其實真係呢個真係要平衡啦。 同埋考慮到而家嘅疫情咧，會唔會個計劃未必就算可能真係未必係長期性啊，但係起碼都仲可以延續多即係一兩年咁樣咧嚇。 我希望啦，因為其實咧係好大困擾嘅，因為過渡性房屋就係一個有一個時間限制，你照顧到有幾百個、有千幾個、二千個，但係嘅住客，但係當你到期嗰陣點？處理咧未上到樓嘅話，我哋其實往後都係呢、這個再往後嘅銜接咧，係一個嘅都係一個難關嚟。 1872311，轉頭繼續同大家傾呢個嘅話題啊。 以下係衛生署發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嘅健康通告，以泰語廣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hai. รัฐบาลจัด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 -19 ให้ฟรีแก่ผู้มีสิทธิ์ทุกคนพวก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วัคซีนได้ที่คลินิก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ถานีฉีดวัคซีนเคลื่อนที่หรือ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ที่กำหนดผู้ที่ต้องการรับวัคซีนควรรีบทำการจอง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ตั๋วฉีดวัคซีนที่ใช้ได้ภายในวันเดียวจะแจกที่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ให้แก่ผู้ที่มีสิทธิ์บางประเภทเท่านั้น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ยังคงเฝ้าระวั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วัคซีนโควิด -19 วัคซีนช่วยให้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คุณต่อสู้กับโรคได้ดีขึ้นภายใต้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พร่ระบาดที่เกิดจากไวรัสสายพันธุ์กลายพันธุ์คุณควรได้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แรกและเข็มที่2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และ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ที่3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นี่เป็นสิ่งสำคัญเพื่อ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ใช้ชีวิตตามปกติได้อีกครั้ง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เข้าเยี่ยมชมเว็บไซต์เฉพาะกิจได้ที่ www.covidvaccine.gov.hk 港台体坛1、2、3特别呈现，我要多谢你回归25载体育人啊！ 今个星期为大家揾嚟轮椅剑击前世界冠军张伟良，佢要多谢政府播残奥，令市民关注伤残运动员。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 嗱，何巨业呢一个项目咧，就系由扶贫委员会批准啦，经关爱基金咧拨咗9500万咧去推行嘅。咁究竟扶贫委员会嘅成员又认为成个计划需唔需要延续落去咧？电话旁边咧，我哋又即刻请嚟咧扶贫委员会嘅委员邓家彪啊，邓家彪你好。 系你好，你好，何巨业啊，请 嚟。嗱，先讲啦，延续性问题，9500万而家用咗9400几万，都唔系剩翻好多嘅啫。需唔需要再继续拨款落去咧？先讲 嘢。如果有社会效益嘅，咁其实应该系继续支持嘅。社会效益就系话咧，一班弱势嘅居民啦，能够有恰切嘅支持，而呢个过程里面咧，佢又可能咧。又令到佢啲屋企人个生活好啲啦，第二储多啲钱，储到啲钱改善个生活。咁第二另一个方面呢，我知道有部分嘅项目呢，其实就唔系淨係俾呢轮候公屋嘅家庭㗎。有少少预留俾啲紧急需要，当然有社工转介啦，嗰啲系咩呢？譬如家庭暴力。或者是好严重嘅情绪困扰，即系你当系一个要静啊，搵个地方避静嘅。咁其實我知道有部分嘅單位都係撥助呢啲㗎，咁所以其實係有一定，我自己睇係有一定嘅社會效益㗎，係啊。 咁係，因為我做一個好簡單比較，如果我哋當做新建嗰啲嘅過渡性房屋，我哋差唔多有要每一個單位要50几万以上嘅。咁如果我頭先計嘅條數9000几万，如果800几间房間，其實都係10几万。十松啲萬一個單位，當然啦，係2至3年啦。咁其實似乎嗰、那個短期呢个金钱嘅比较嘅经济效益，似乎又系几高嘅。 因为好多时过渡性房屋，如果系一啲譬如话闲置嘅一啲建筑物或者一啲空间咧，你翻新系仲要过一啲安全，即系睇嗰啲安全基建嗰啲部门，真系要花时间花唔少嘅钱嘅。咁所以现有其实因为宾馆嗰个防火要求都相对叫做高嘅。 系。 點都好過住劏房係咪？咁所以其實安全過咗關啦。第二，亦都令到呢一啲始終都係經濟實體，唔會話因為呢兩年疫情咁樣而真係倒閉，所以其實都叫做係雙贏嘅。 嗯，不过邓家彪，其实呢一个嘅先导计划咧，始终会唔会都系一个叫做即系有期限嘅计划咧？因为即系当时就系因为来港嘅旅客减少咗啦，咁所以宾馆酒店先至可以有空间有余力咧做呢样嘢，成为一个双赢嘅局面嘅啫嘛。咁但系我哋即系面对住一个通关嘅迫切嘅要求，而亦都大家都会关注到即系嗰个疫情嘅往后发展啦，即系。始终都唔可以长期地唔开关嘅，咁所以始终呢个嘅项目嘅定位都会系一个有期限嘅一个咁嘅措施，系咪咧？ 呢个绝对系头痛两难嘅，因为呢个条件系好特殊时空嘅，就系因为疫情。不过我哋反过来讲，嗱，因为疫情，我哋真系兴建咗最少9个咧嗰啲方舱啊，或者系嗰啲即系隔离嘅中心，其实。一样是空间，亦都有啲系已经系标准化。咁所以其实我谂，如果面对疫情令大家安心，可能真系第二代疫苗，可能喺年尾真系广泛注射，跟住慢慢恢复经济活动。反过来说，当日我哋起咗好多用嚟防疫嘅空间，呢度就有个可能就系转移到过渡性房屋。但系当然呢个系我个人咧嘅睇法啦，系啊。 咁其实咧，呢个宾馆同埋酒店呢个过渡嘅安排，其实初见成效啦。咁但系我相信政府咧，或者你哋都会再深入讨论下有冇长远嘅处理空间。其实会唔会再大胆啲谂下？其实如果呢种嘅模式，其实都有个灵活性系好嘅。其实你会唔会建议下政府，不如积极探讨下，将一啲楼宇不如另外一个机制？真系长租，政府嘅长租，或者另一个机构去。揾更加多嘅呢类嘅现有楼宇，可以改为呢种嘅宾馆式嘅过渡性房屋。咁其实真系似乎因为佢嘅针对对象系唔同嘅，非家庭式嘅，即系小朋友一齐啊，或者要煮食多嘅又少。但系咧，佢针对到有另一种一个群体，咁其实又方便佢哋。 咁其實會唔會有即係我哋多元化發展啊？即係呢個始終你係靠現有嘅經營者俾你做。 係啊係啊，其實已經兵分兩路噶啦。反而即係大家記得就係上一屆政府林鄭前特首，佢一上場咧，其實社會房屋或者個過渡性房屋咧，就係、是、何巨業你所講嗰個概念，即係譬如話有啲閒置嘅空間，譬如。可能嗰座建築物好快會重建，當然所謂好快可能都要兩三年啦。咁標空咗，倒不如交俾一啲社會服務機構，由佢去管理租客上面嘅需要，咁去導致雙贏。其實就係、是、你所講嘅概念。咁呢個樣嘢呢，其實運房以前嘅運房局啦，咁而家拆開咗啦。咁我諗就係房屋局下面有個小組呢，專係做緊呢樣嘢嘅，即係話社會上面啲閒置空間，可能要改建啦，或者有啲可能唔使改建都好，咁佢就會去做社會房屋噶啦，或者叫過渡性房屋，其實係呢條路行緊嘅。咁另一個只不過特殊開出咗咧，因為疫情關係啦、開出咗呢一個支線，即係賓館啊、酒店啊咁樣咯。不過咧，始終我對於究竟未來，譬如我講2023年。是不是真的好像2018-2017这样全面开放旅客给全世界呢、我个人判断2023都未得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反而就是虽然有些被动，但我觉得是应该譬如在应该年尾会检讨啦，这个宾馆的这个计划呢，其实应该是问清楚的业界究竟大家仲几大的意向会配合咯。是啊。 如果係咁講，係咪夠膽大膽啲、積極啲，就而家有大啲嘅資金同啲業界做一個更長嘅租約，去保證一個呢類嘅過渡性房屋供應一段長啲嘅時間呢？ 呢、這個當然我梗係會支持嘅，因為都係幫到頂上公屋嘅市民。而且我估真係嘅，尤其可能有啲叫做我唔係話當次啦，而係。可能佢真係慣咗，可能做唔係豪客嘅旅客嘅賓館咧、可能佢哋自己都未睇清楚個前路。譬如話自由行係咪仲好似以前咁樣嘅規模、咁樣嘅人數咧？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係應該好似你所講咧，就係要有啲俾佢安心。總之你而家肯幫手嘅，咁我再俾咗二加二你咯。咁我諗政府係對房屋嘅問題一定肯擺資源嘅。 但除此之外，对于营运机构的支援上面呢，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应该要改善改进呢？邓家彪听不听到？是即是在个营运机构的支援上面，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改进呢？ 现在的营运机构呢，基本上是五六间。咁其實呢，我覺得呢個就反而就係檢討上面需要特別處理㗎啦。因為呢、我留意到或者我估計可能有啲營運機構個社區網絡係強嘅，佢嗰個入住率就會好理想。但係可能佢嘅社區網絡動員力等等呢、未夠呢，嗰、那個入住率就冇咁理想。即係我初步判斷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要深刻去睇一睇嗰啲營運機構，即係嗰啲 NGO、究竟点样去協助佢，佢先至可以提高个入住率。因为有啲而家咧系七成到嘅。老实讲，资源系俾咗，梗系希望再高啲啦。始终而家都系合理嘅住屋，都系唔容易噶嘛。 好啊，邓家彪，多谢晒你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拜拜吓。邓家彪咧系扶贫委员会嘅成员嚟嘅。咁啊，何巨业其实个检讨期望就系今年第三季完成。 其实希望可以快啲啦，甚至乎因为我觉得就仲要唔止快，其实我觉得要大胆啲。 好，有机会再倾过呢个议题，拜拜。